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2015年的7月31号，国奥委会委员陆续抵达了吉隆坡会议中心。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将在这里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中午12点钟，北京冬奥申委代表团就位，接下来就是属于北京的45分钟陈述时间了。时任北京冬奥申委秘书长侯玉兰自信地说，一点都没有担心陈述人的表现， 一点也没有担心，因为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知道大家练到这种程度了，绝对不会出问题，我们是非常信心满满的，没有任何担心，真的是没有任何担心。 北京申冬奥代表团入场，能否圆梦吉隆坡，再次一搏。首先放了一段习近平主席的短片，表达国家主席对申冬奥的重视。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座的各位委员、各位朋友，表达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最坚定的支持。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着这次机会，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京，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随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运动员代表姚明、杨洋、李妮娜以及杨澜依次站到了讲台前进行陈述。他们充满自信、得当的语言，表达出了北京冬奥申委对举办冬奥会的信心和渴望。会向李妮娜克服心理障碍背诵大段英文，杨澜为了能增加国教委会对北京冬奥申委的印象分，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法语。他们为申冬奥的付出，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褒奖和赞扬，而是一条心，倾尽自己的所能，为申冬奥做出努力。时任北京冬奥申委高级顾问魏继忠老先生则这样评价北京冬奥申委的表现： 有激情，有信心，他能够打动人，而且又抱着一个非常谦逊和诚恳的态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我们恳请您迈出这一步，投北京一票，因为这一票将影响中国几代人。我诚恳地请你们投北京一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圆梦吉隆坡》。 冬奥加速度。